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我国研究会参与的人造月亮构想有望在2022年初步实现。2022年三颗人造月亮将发射升空，并进行从展开到照明的整体系统演示验证实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进补。据报道，科学家们在太空中首次创造了物质的第五态，这将会促进天基引力波探测器的发展。从北京东城区城管委获悉，目前包括南锣鼓巷、宝华里等六块闲置空地成为临时停车场，新增了1500个停车位，大大缓解了周边居民的停车难。针对老年游客的京津冀名胜卡老年优惠卡已开售，将使用条件从原60岁以上放宽至55岁。此外，原100元乐享版京津冀名胜卡维持原政策不变。近日，冯绍峰工作室在微博针对冯绍峰、赵丽颖婚礼的传闻进行辟谣，工作室发文称：“假的，请勿轻信，勿上当受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心里 就看见。 冯胜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醒，视线都睡了，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属于我的小世界，属于我的快乐。 属于我的快乐，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

后来呢，这首歌获得1994年台湾流行音乐最佳专辑奖，以至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只要人们一提到流浪，必然会想到这首《橄榄树》。远在他乡的人也会因为听到这首歌而伤感。齐豫的歌声就像是一阵春风，永远吹在你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让那里生出花朵，长出果实。他一直用他的声音的纯净和空灵，为我们歌唱最为悠扬而广阔的世界。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True.

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才能维系。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安飘过。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只有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值得被尊重。经典久了久，我新奇，不随意给别人贴标签，不带着偏见去看这个世界，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 因为每一个文字的造型，我们可以找到它的美学因素，然后它是按美的规律构型，所以我们汉字它是想强调对称美。第二呢，它有节奏，下笔、行笔、收笔、起承转合，有韵律，这个韵律美的发展就是产生了书法。 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严宁， 我们这个人生在世哈，只要给你钱，消费的能力谁都有。那么作为一个动物或者说生物，我只要给你食物，消化的能力也基本上谁都有。可是区别于每个个体的是什么？是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是你创造的能力大不同。 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干预寂寞不是不动脑筋，干预寂寞是更要动脑筋。这个动脑筋的概念是要你静下心来，沉下心去思考。干预寂寞让你不受功名利禄的诱惑，让你不在多元化世界的灯红酒绿中忙着赶场，腾出更多的时间深入研究。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工行与诸多民营骨干企业近日在工行总部举行座谈会，并于会后签署了总对总合作协议。工行还将与其中部分企业开展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合作，助力民营企业优化财务结构，提升市场价值，增强发展后劲。国内素有医疗器械界华为之称的迈瑞医疗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开局就迎来了大涨的趋势，目前的市值达到了939.73亿元，成功刷新了宁德时代在创业板留下的最高募资记录。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整个社会对财政政策的理念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必须要区分财政和金融。中国当前不是财政问题，而是金融扩张太快，要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就必须要财政扩张，财政赤字要增加来平稳的过渡。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中才有自由，才有酒。

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来来去来去，数十载的人世游，悲悲聚难聚，爱恨的情不愁，于是不愿走的你，又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来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星期。教育部近日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根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2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11.86万亿元，增长6.5%。2018年第三届巴黎文创会近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本届文创会围绕“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主题，以论坛和展览的形式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接受美国务院的建议，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同时，美国将最晚于2020年1月1号起实施自定的终端费费率。覆盖全北京市的80家邮政网点已开通代办交管业务的便民服务，仅需5分钟即可办好交管业务。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通报了地铁新线的进展，据悉北京还将继续推进新机场线、7号线、东延等地铁新线建设。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近日启动，活动发起人演员成龙与周迅、李冰冰、佟丽娅等数十位星光调研员纷纷为活动助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pink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Last thing I remember, 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 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 said the night man,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You can check out.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七，来自老鹰乐队《加州旅馆》。相信很多不怎么听英文歌的人都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自1977年面世开始，有过无数的争议，却无疑是人们心中最爱的歌曲。歌词里虽然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奢华而诡异的旅馆中的黑暗探索，实际上呢，是讽刺20世纪80年代音乐家之流的享乐主义状态。这是一首乡村风格的音乐，乡村音乐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也衍生与融合出了许多风格，例如乡村流行、乡村摇滚等等。听这些曲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别样的轻松惬意，让我们跟着轻快的琴声一起走进乡村音乐的世界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慢慢买。 老公，这个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我不打算买衣服、鞋子、包包了。 怎么想开了？ 我打算多囤小仙炖仙炖燕窝。女人要好状态，还是得靠保养。我就信赖小仙炖仙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 燕窝对女人好，我同意，你多囤点，我买单。 吃仙炖燕窝，找小仙炖。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世界上会有很多看似其貌不扬或者说并不聪明的人，然而好事总是会被他们遇上，很快脱颖而出并取得成功。年轻的你心里有100个不服气和憋屈，你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多年以后会突然醒悟，这些人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聪明，以至于平庸的人根本看不懂。经典久了久，我新奇，让我们好好修炼自己，厚积薄发的人生总会有惊喜的。 心里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君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是怕我会让你更伤心。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 所以我是想，医生的职责正因为他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崇高的道德，有一个特别高的责任心，然后呢你还得有一个坚韧不拔的心理，就是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你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博教授， 实际上我现在很不赞成把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放到中小学的正式教材里头，因为将来选择什么职业他现在并不知道，所以我不赞成早期的进入专业教育，早期应该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叶永烈，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不然的话就会落伍。对我来说，还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只有这样，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你才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伊，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36年10月19号，鲁迅在上海病逝。1949年10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组成。1987年10月19号，黑色星期一，世界股市狂跌。2007年10月19号，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2011年10月19号，中国第一家证券金融公司成立。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